天，我睁开了眼睛，你的倩影就好似一道晨曦，静静照亮我的心。每一夜当万物都宁静，只有我和你在梦里，多么神奇，多么甜蜜，生命中有你。两手相信，两心相依，我为你什么都愿意。当我遇见你，爱是如此神奇。别担心，当有风也有雨，淋湿了你，让我深深拥着你，轻轻擦干你泪滴。别怀疑，不管你在哪里，都会有我的真心陪着你。多么神奇，多甜蜜，多么感激，生命中有你。两手相信，两心相依，我为你说是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。当我遇见你，让我告诉你， 当我遇见你，当我遇见你，当我遇见你， 爱是如此神奇， 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。 爱是如此神奇， 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。 爱是如此神奇， 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，如此神奇。 我知道， 我知道， 就是你，你是我全部。在心底，我想告诉你，因为是你，我的世界变美丽。